以撒·伊亚先知书第五十一章，你们追求正义，寻觅上主的人，请听我说，你们要细查那岩石，你们是从那上边凿下来的；要细查那石穴，你们是从那里挖出来的；你们要细查你们的父亲亚巴郎和产生你们的撒拉，因为当我召叫他时，只有他一人，但我祝福了他，使他繁盛。的确，上主必要怜悯西庸，怜悯他所有的废墟，使他的荒野成为宜殿，使他的沙漠变为上主的乐园，其中必有欢乐和愉快，歌颂和弦乐之声。万民啊，请倾听我，万邦啊，请侧耳听我，法律将由我而出，我的正义要作为万民的光明，我的正义要迅速降临，我的救恩业已出现，作为万民的光明，我的手背要掌管万民，诸岛屿都仰望我，依赖我的手背。你们仰观诸天，俯察大地，纵然诸天将如烟云消散，大地要像衣服破旧，地上的居民要如蚊子死去，然而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正义绝不废除。你们认识正义，心怀法律的人民，请听我说，不要怕人家的侮辱，对他们的嘲笑也不必惊恐，因为他们必如衣服一样为蠹虫所吃掉，如羊毛一样为衣鱼所吃掉。然而我的正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世。上主的手背，醒来，醒来，施展威能吧，醒来，有如在古时古代一样，不是你斩了喇哈布，刺杀了巨龙吗？不是你令海令大洋的水和解了吗？不是你使海底变为大陆，叫蒙救的人走过吗？上主所解救的人必要归来，快乐地来到西庸，永久的欢乐将临于他们头上，他们将享尽欢欣与快乐，忧愁与悲伤必将远遁。是我，是我亲自安慰了你，你怎么还怕那有死的人，怕那命如草芥的人子呢？你怎么竟忘记了那创造你、展开诸天、奠定大地的上主，而终日不断对那压迫你、决意要消灭你的人的狂怒恐怖呢？如今压迫你者的狂怒在哪里？囚禁的人即将释放，不致死于深坑，他的口粮也不会缺乏。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即那搅动海洋是浪涛澎湃的，他的名字是万军的上主。是我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，将你掩护在我的手印之下。是我展开了诸天，奠定了大地，并给西庸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起来，起来，耶路撒冷，立起来，你这由上主手中引了他震怒之杯，啜进了那麻醉绝中扎子的，他所生的儿子中没有一个来引领他的，他养大的儿子中没有一个来扶持他手的。这两件事临到了你身上，有谁哀怜你呢？就是荒凉与灭亡，饥馑与兵险，有谁安慰你呢？你的儿子 昏迷不醒，躺在街头，像陷入罗网的羚羊。他们还饱尝了上主的愤怒，受尽了你的天主的恐吓。为此，你这受苦难的，非因酒而醉倒的，请听这事，你的主宰上主为自己的人民辩护的天主这样说：看，我已从你手中取回了那麻醉的杯，我愤怒的爵，你必不再喝。我将此杯放在压迫你者的手中，就是曾对你说：躺下来，让我们走过去。你便使你的脊背作为平地，作为街道，任他们走过去的那些人。